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主体讲的客体，然后我们从客体可能又讲到法，讲的时态当中危险范，讲了一些这个时态当中危险范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吧。好，那我想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在国考他们都曾经有考过了，所以我就把一些重点跟各位做个说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客观构成要件里面，除了有行为人的描述，或者是可能有行为客体的描述以外，那有很多罪呢，可能也会有行为这个手段的描述啊，行为手段的描述，比如说像这个诈欺罪啊，恐吓取财罪，虽然我们都可以从比较广义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们其实都是在保护财产的。可是你看他的行为手段就不太一样，诈欺罪一定是用施诈术，然后呢让对方陷于错误之后，然后财产利益受损，处分财产之后财产利益受损。恐吓取财罪呢，你是要做一个让人家害怕的这种恐吓的行为手段，然后对方呢心里发生恐惧之后处分财产，然后让他财产受损。也就是说，即使是保护，我们说都是保护那个被害人的财产利益，我们对行为手段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描述嘛。所以呢，很多罪都有行为手段的一个描述。可是有一些罪，立法者在界定要保护这个法益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一个结果导向，只要你能让这个法益侵害发生，什么方法都可以。有可能像杀人罪。杀人罪它有没有像恐吓取财罪或是像诈欺罪一样，说像我们诈欺罪，你要构成诈欺罪，你要让人家财产受损，是要用什么方法让人家财产受损？诈术，对不对？恐吓取财罪你要用什么方法让人家财产受损？恐吓这个方法。好，杀人罪请问你要让生命法益受侵害，有没有说要用什么方法？你说有啊，条文用杀，那什么叫杀？事实上它是一个没有行为手段内容的描述，它是只要能够让一个人死亡的一个方法都可以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你就会发觉到说，有一些犯罪类型，它对行为手段有一些要求跟限制；有一些犯罪类型，它是结果导向，它根本没有对行为手段有任何的要求或限制。只要一切能够导致法益侵害这个事实发生的任何手段都可以。立法者对于这种行为手段，他可能因为不同的一个犯罪类型，他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量。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这里呢，第一种分类有没有？这种分类可能大家比较少见。从行为手段是否要求特定的方式，可以分为定式犯罪跟非定式犯罪。这个大概十本教科书里面九本都没有提到过啊。那有提到的老师呢，可能都是大部分在有些文章啊，他会顺带提一下。有一些犯罪立法者有限定一定的行为模式，像诈欺罪要有一个施诈术的行为手段，恐吓取财罪要有一个恐吓的行为手段。虽然我们知道施诈术的方法还是可以有很多，恐吓的方法也可以有很多，可是不管怎么样，相对杀人罪来讲，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限制。杀人罪是没有任何方法的限制，对不对？杀人罪你今天呢用欺骗的方式让人家死可不可以？可以啊。今天跟他讲说这个巧克力很好吃，其实是个毒药，你骗他受信以为真之后吃下去死了，这也是杀人。你可不可以用恐吓胁迫方法让他死啊？可以啊。假跟你讲说今天呢你不可能离开这个房间了，请问呢要我动手好还是你自己制裁比较好？我看你自己制裁可能会痛快一点，等一下我动手，我是一片一片把你肉切下来，让你流血流到肝为止。好，你心里想我今天难逃一死，干脆再自己结束生命。假如用这种胁迫的方式，可不可以杀人？也可以杀人啊，是不是？甚至呢，我们看了电影的情节，甲女呢想要呢这个继承这个庞大的遗产，她都找那种年纪呢七八十岁以上的人家结婚，然后呢用很多方法让她心脏病发作，然后呢继承她的财产，可不可能杀人？也可以杀人，只是呢可能在证据上不容易证明而已。代表说，你看杀人这个类型很特殊啊，它是结果导向，对不对？没有任何行为手段的一个限制，可是很多罪它都有一些行为手段的一个限制，像那个恐吓，让人家内心产生害怕，不是你内心害怕我就是恐吓，是我的恐吓行为让你内心害怕，而不能以你内心害怕来界定我就有恐吓。 否则的话，如果我说今天某甲长得丑一点，站在乙前面，乙看得好害怕，我们就会说某甲，你对某乙恐吓，因为乙看到你之后内心好害怕，所以某甲就有恐吓。恐吓不是以结果导向的，是不是这样子？是你那个恐吓行为让他害怕，要有一个被恐吓行为被界定出来，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你看，犯罪依照行为手段有没有要求一定的方式，可以分为定式跟非定式的犯罪。定式犯罪最起码你要审查说，哎，我这个行为内容有没有符合法条所要求的那个方式嘛，对不对？但如果是不定式的犯罪，像杀人罪，杀人罪你有没有办法去探讨说他用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没有。什么叫杀人？能够导致一个死亡有因果关系跟规则的行为就是杀人。用我们实务上的论述来讲，能够导致一个死亡结果发生有相当因果关系的行为都是一个杀人，或是这样子。方法可以有无限多啦，好，无限多。好，我的目的只是跟各位强调这一点啦。好，所以呢，你看到听我讲了这个定式犯罪跟非定式犯罪之后，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论述或描述方法是这样，你觉得这样好不好？比如说有人这样讲，我现在是在讲客观构成条件，客观啊，我现在在讲客观，客观构成条件。他这样讲，他说某甲的杀人行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或是有相当因果关系，所以呢，客观构成条件实现了。好，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我们觉得好像很平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某甲的杀人行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有相当因果关系，或是有因果有规则，所以某甲客观杀人罪客观构成要应该答，好像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可是其实这里头在论述上，如果我来挑毛病，也可以挑。你看他是这样讲：某甲的杀人行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对不对？那我就问了，那我问你啊，当你还没有判断因果关系之前，你怎么知道他这个行为可不可以叫做杀人行为？因为杀人行为方式有无限多，你那句话不是没意义吗？应该这样讲：某甲的行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所以某甲客观上有一个杀人的行为啊。因为我的行为跟这个人死可以建立起因果的关联，所以我这个行为可以是一个杀人罪所要规范的一个客观上的杀人行为。我现在呢正在家里呢，这个上网啊，打电，外观上就是这样，可是其实我是在做杀人。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呢上网，我扮演一个骇客，我入侵台大加护病房的电脑系统，然后呢我在电脑上操作之后，台大加护病房的电脑系统就全部宕机，在加护病房里面所有的病人靠这些机器来维生的全部怎么样宕机之后就死亡。我那个在电脑操作的那个行为跟他的死亡结果可以建立起因果上的关系，因此我有杀人的行为吗？大家了解吗？可是如果当你先讲说某甲的杀人行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理论上这一句话你是要先判断某甲有一个叫做杀人行为，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只光看客观，没有考虑他主观上怎么想，你从客观上怎么界定什么叫杀人行为？当你还没有判断因果关系之前，你怎么知道这个可以叫做杀人行为？大家了解吗？哦，所以其实一个比较精确不会被挑毛病的想法应该说，某甲的行为跟某乙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所以某甲客观上有一个杀人行为，这样就没有瑕疵啊，不会被挑毛病啊。哦，我并不是要给各位挑毛病，我只是说其实大家考试哦，这个5000个人去考啊，就那个100个考上司法官，每个人的程度，说是你要说有很大的差距，我不相信啊。哦，以前我们司法官同学受训的时候，虽然有第一名跟最后名的差别，可能大家都差不多啦，哦，是这样子。但是呢，其实哦，但是其实就是你的论述方式哈，论述方式有没有办法取悦那个改题老师，对不对？啊，那个改题老师就是比较龟毛的，他就很注意那种你的用语的论述的结构，那你就不要让他挑毛病嘛。你不要让他挑毛病，你今天上网的机会量就比较高嘛。哦，是这样子的啊。哦，就好像今天我们要把一个法官的判决上诉第三审，其实我要做的工作就是什么？挑毛病。我根本不了解真相，我就挑毛病。他写的矛盾，我就挑他毛病。哦，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了啊。在这里也是一样，反正你在论述最好是不要有那种很容易被人家挑出毛病的地方啊。哦，好，这个是定式犯罪跟非定式犯罪，我这边跟各位提一下。接着我们再看一下，我这里还有一种分类。有时候呢，从这个行为的内容啊， 行为手段的内容，要不要亲自去做？到底条文所要求的那个行为模式的内容，要不要你亲自去做？哦，我们学术上也有一种分类，叫做棘手跟非棘手。你看我这些都没有在后面下定义，因为我在相关部分都还会再讲啊，在其他部分有其他的问题，我只是先给各位一个基本的概念，什么叫棘手跟非棘手？就是说，希望各位将来在探讨构成要件概章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说，有一些罪，大部分都是少数的罪。如果这个人要该当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话，我们要求一定要是行人用他自己的身体行动去满足这个构成要件，他绝对不可以假手于人的。像你看杀人罪，我们说杀人，我可以拿自己的刀，我可以自己拿刀子去刺人，我也可以呢去下毒去杀人，但是我也可以利用不知情的人去杀人，对不对？也就是说，杀人这个事实，他可以亲自为之，也可以透过别人为之。好，可是呢，哦，这个像通奸罪，可不可能说今天某甲呢，哦，发生性关系，他是有配偶人发生这个配偶以外的人发跟配偶以外的人发生性关系，我们说这个是通奸，有没有可能说他透过别人通奸，别人发生性关系等于他发生性关系，然后摔在头上说他犯了通奸罪，可不可以这样的？不行。好，代表那个罪，我们解释上就是要行人用他自己的行为去满足这样的一个构成要件。好，像脱逃罪，我某甲他被公权力拘禁，他脱逃，他就是要自己跑出去。有没有说别人跑出去，他在里面跟说他已经脱逃既遂？不会嘛，他就是在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罪呢，在概念上就是行人要以他自己的行为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构成要件，他就不可以假手于人。这也是这在构成要件概章性的解释上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啦。好，就是这个棘手犯的一个问题。棘手犯有些人称为轻手犯，但是比较多人用棘手犯。那有一个老师用比较特殊的名字，像以前我看那个苏俊雄大法官的书啊，他呢称他叫专属犯，啊，称他叫专属犯，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名称啊，那各位就参考一下啊。不过他已经退休了，而且也从大法官退休，好像都没有听说他有参与那个出题或改题啊，啊，所以我想大家对他的书应该也都还蛮陌生的，尤其是你们应该就很陌生，我们都已经有点陌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书都蛮早的，他后来比较新的书其实距离现在十几年了，可是他那个书真的很不能说冗长啦，就是说非常的丰富啦，哦，是这样子，哦，他的刑法总则就三本，哦，是这样子，哦，大家看一下刑法总则三本，第一本呢就只有讲一到十一条，哦，是这样子，就是第一本，哦，是这样子，哦，然后呢，哦，第二本呢就犯罪理论，第三本呢刑法啊，禁魂的部分，所以他资料是很丰富了哈，啊。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就去看一下。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哈，啊，这个我不知道哈，啊，现在是不是因为哈，啊，时代改变了，因为资料太多了，老师也觉得说，反正大家去找资料的管道方法非常的多，所以你知道现在的书流行概要书，你知道吗？真的流行概要书，以前像林森老师那种哈，啊，很厚的，好像几乎快绝迹了，对不对？现在都流行概要书啊，林高老师的刑法概要，一本刑种跟刑分，对不对？我们的柯耀成老师啊，都是比较晚辈啊，对不对？他们都是流行刑法概要书，就刑法概要都讲那个重点，很多次要的他就可能就省略了。不过我觉得考律师司法官以外考试可以这样啊，考律师司法官这样的话，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在念书的话，其实这个风险蛮高的，哦，是这样子，就代表你没有一个必然要考上的决心啊，哦，如果你是必然要考上的决心的话，你应该是还是要看呢详细一点的书，最起码要看林玉雄老师的书，哦，是这样子啊，哦，他的刑法总则也是那个蛮厚的一本嘛，哦，七八百页应该有吧，哦，还是六七百页，他也是蛮厚的，这个刑法总则啊。啊，但如果你要更详细，就看林三元老师说，他说最详细的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从行为的角度，你可以将犯罪区别成下面这种情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国内啊，在传统上最常见的一个分类啊，就是状态犯跟继续犯。状态犯跟继续犯。那这个概念哈，每本教科书都一定有写啊，可是我要跟各位先建立一个大家思考的一个方式，就是说， 请问当我们今天把犯罪类型区别成状态犯跟继续犯，总是提出这个概念一定是在解决某种问题，对不对？有它的实际意义啊。如果说今天没有碰到这个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你去提说它这个状态犯或说它这个继续犯，有没有什么差异性？其实没有啦。比如说啦，我问各位，请问你在探讨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该当的时候，跟你在探讨妨害自由罪构成要件该当的时候，请问你用的方法会不会不一样？什么叫构成要件该当？客观上的事实符合客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该当；主观上的想象符合故意的概念，故意该当。那是不是就整个既遂犯的构成要件该当？你探讨杀人罪的时候，跟他探讨妨害自由罪的时候，会不会用的方法不一样？不会啊，都是客观上的这个事实有没有符合杀人要件？主观上的想法有没有符合故意的概念？妨害自由的罪也是一样，客观上的事实有没有符合妨害自由的概念？主观上的故意，主观上的想法有没有符合妨害自由故意的概念？方法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其实虽然我们也知道杀人罪一般被定位成状态犯，妨害自由罪被定位成继续犯，可是你要知道你在处理一般问题的时候，讲状态犯跟继续犯这种概念，通常对于大部分的情况并没有实意啊，因为它的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操作模式并没有不一样，并没有不一样。因此你要知道说，哎，为什么我要把这个罪要分成这个类型？它在到底在干嘛用的？所以你要知道，很多概念的区分一定都有解决问题的取向的。它在解决什么问题啊？它在解决什么问题？你才会借助这两个概念，啊、哦，是这样子。比如说啦，今天呢，某甲呢，啊、哦，在民国这个，假设我们说民国。这个七十年的时候，民国七十年的时候，他呢杀了乙，杀了乙，他杀人既遂了，对不对？可是到民国一百多年的时候，才被发现甲杀了乙这个事实。于是我们会说，哎，这会不会太久了，没办法追溯，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可是如果说今天民国某甲在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就把乙抓过来关起来，一直到民国102年啊，民国一百年的时候，才甲才被发现，然后呢？警察才救了某乙，才救了某乙，某乙才重获自由。好，那他是民国七十年的时候一样啊，跟杀人罪一样，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就杀乙，一个是民国七十年就把乙关起来，对不对？结果到了民国一百年的时候，发现了某甲七十年杀乙的事实，也发现了某甲从民国七十年就关乙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这样，其实杀人跟妨害自由大家都知道什么样该当嘛，对不对？可是这个问题的差异性就在这里说。这个杀人罪的这个事实，我们到底到现在一百年发现的时候，可不可以追究他30年前的杀人？那这个例子说，他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就关，你现在一百年发现，我还可不可以追究他从民国七十年开始的一个妨害自由？那我们会怎么说？这个虽然是从民国七十年开始犯，可是呢，他的行为没有结束过，一直到乙呢重获自由的时候，我们刑法解释上某甲的妨害自由行为才结束。只有从那个时间点开始，追诉权时效才会开始算，所以其实追诉权时效都还没有完成呢、啊，这才刚开始算而已。这个是已经算好久了，从民国七十年的时候发起杀人就开始算了嘛。所以你看，当我们这个概念区别状态犯跟继续犯的时候，第一个的实际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到底我们刑法对一个刑事案件多久之后，如果我们没有去处理的话，他就不可以再诉追了，追诉权时效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区分这个概念，已经在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大部分的情况没有这个问题嘛？没有这个问题的话，你要不要去区别啊？你要知道，法律上有很多概念是有区别，可是你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并不需要特别去提它。你需要在讲妨害自由罪构成要件该当的时候，说本罪是一个继续犯，然后他这样该当，根本不需要提那个继续犯的概念，因为它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的实意啊，好，没有任何实意。好，那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会提到这个状态犯跟继续犯。另外一个问题的实意就是在于说，如果今天构成要件的该当啊、哦、是有两个人的时候，他应该处在两个人的时候，两个人的时候，那么第二个人什么时候加入是可以的？什么时候加入是可以的？比如说像杀人罪。甲呢，已经把乙杀死了。把乙杀死之后，丙跑过来讲说：“甲，乙也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来帮你。”请问这个丙有没有办法再介入 去侵害你的生命，法已构成杀人罪的帮助犯或者是共同正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其实不会再重演法益侵害了。丙如果这时候要加入，如果他要构成犯罪，那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罪。例如说，丙呢帮甲的这个指纹啊、凶刀啊，对不对？这个擦掉啊、凶刀丢掉，他可能有湮灭证据罪，或是呢，丙呢哈、哦、帮甲呢把这个乙的这个尸体呢，把它怎么样，把它遗弃掉、毁坏掉，这时候有毁损致体罪，但是都不可能再构成原来杀人罪的那一个帮助犯或共同正犯，因为行为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你看，如果以这个例子，丙如果要构成杀人罪的帮助犯或共同正犯，要在什么时候之前加入才可以？要在甲既遂前就要加入了，既遂之后就来不及加入了，对不对？好，那你看妨害自由罪，甲现在70年开始关乙，关了几天之后呢？关了几天之后，丙跑过来跟甲讲说：“啊，这几天你好辛苦，对不对？都没有办法出去玩，那你回去出去活动一个礼拜，这一个礼拜都我来就好了。”他来看管，哦，他来看管。请问甲对乙的妨害是有既遂的没有？甲对乙呢，关了一天之后，不要说一天了，关了一两分钟之后，我们就说他妨害是有已经既遂了，对不对？可是呢，实际上当甲呢还没有把你释放之前，我们的理解是妨害自由的侵害一直不断的重演，会一直重演到乙被释放为止。所以这个时候丙随时都可以加入，去构成所谓的帮助犯或者是所谓的共同正犯。好，那我们说妨害行动自由罪是一个继续犯，代表继续犯要在什么时候加入啊？继续犯只要在行为实质上结束之前加入就好了，即使既遂之后才加入，可不可以？可以啦，既遂之后加入就可以，只要行为实质上结束之前就可以了。好，那其实呢，我们区别状态犯跟继续犯，虽然我都还没给他下定义哦，可是你就会知道，哎，原来他的问题的方向是这样：一个是在讲说要多久之后我就不能再追溯了，追溯权时效的问题；一个是在讲另外一个人要加入的时候是哪一个点加入才可以，超过这个点他就不可能再构成那个罪的共犯关系了。这样了解吗？好，基于这两个这个问题的一个取向，我想你就可以比较清楚的去怎么样去界定什么叫做状态犯或是继续犯。好，什么叫状态犯呢？什么叫状态犯呢？它其实它的描述方法就是哦，一般我们对犯罪类型的描述，行为人只要造成法定的不法情状，什么叫法定的不法情状？就是构成要件的内容啊。行为只要造成法律规定的不法情状，就是只要实现了构成要件的内容，他的行为就已经侵害了法益，已经既遂了，而且实质上行为也一起就结束了，一起就结束了。好，这叫做状态犯。行为一旦造成法定的不法情状，犯罪即属既遂，而且行为通常也就终了，已经结束了。这叫做状态犯。大部分的犯罪，杀人罪、窃盗罪、强盗罪，只要你的行为造成了构成要件的内容，构成要件该当一定是你的行为事实符合构成要件嘛？只要你的行为实现了构成要件所规范的那个法定的构成要件要素或是法定的不法情状，你的犯罪就已经既遂了，你的法益侵害就造成了，但是那个时候行为通常也就是结束了，这叫做状态犯啊，状态犯。那什么叫继续犯呢？继续犯才是这里的重点。继续犯就是说，你的行为造成了法定的不法情状，虽然法益侵害已经出现了，你已经既遂了，但是行为并不能被理解成已经结束，反而是你的行为意识可以决定不法事实的长久跟短暂。你看我林老师怎么讲，行为人的意识足以决定行为所造成不法情状久暂的犯罪，就是说你的犯罪意识，你的行为意识可以决定那个不法事实的长久跟短暂。你的行为虽然已经实现了构成要件的内容，已经既遂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放弃你的行为意识的话，随着时间的进展，法定的不法事实会不断的重演，会不断的重演。所以你看，他说这个行为只要实现构成要件，犯罪虽然既遂，但重点就是如果行为没有放弃他犯罪的行为的实施或是犯罪的意识的话，法定构成要件则不断的实现，直到不法情状结束时才告终了。就是说，你虽然已经既遂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放弃你的犯罪的意识，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法事实就是那个犯罪形状的事实会不断的重演。我们讲 基于妨碍行动自由的故意，把你抓起来推到房间里面关起来。一进去之后，我们说在这个时间点你出不来，已经既遂了。可是甲虽然他对你的妨碍行动自由已经既遂，但是行为实质上并不能被理解成结束。随着时间的进展，在乙还没有被释放的时候，甲的犯罪意识从来没有怎么样放弃过，他一直在进展当中。所以每一段时间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妨碍行动自由的事实一直不断不断的重演。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从他既遂之后，每一分每一秒来观察法益侵害的事实，一直一直不断的重演。这就是一个继续犯，就是因为在甲还没有放弃他的行为意识的时候，即使他的犯罪已经既遂了，但是随着时间的进展，每一分每一秒都还是可以被理解成法益侵害的事实不断的重演。所以这个时候丙随时来得及加入。甲关了乙十天之后，丙跟甲讲说你休息个两天，这两天我来看。丙介入，他一样可以构成对乙的妨碍行动自由的共同正犯。只有在什么时候丙才来不及加入，甲把乙放了之后丙才来不及加入啊，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状态犯跟继续犯在这个构成要件的层次上的意义就在于，我在决定其他的人加入的时候要在什么时间点加入是可以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追溯权时效的一个问题啦。好，这是状态犯跟继续犯。好，那我们问各位一个问题哦，我们刑法185条有一个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它条文是在规定的、啊、就是说拥塞水路陆路桥梁或以他法、哦、就是毁坏啊拥塞水路啊陆路啊桥梁或以他法自身公共往来的安全。好，如果你今天呢在那个巷道里面，对不对，堆放废弃物，假设某甲是那种拾荒的，或者是那种那个就等于说他在做一些回收的，他把他那些收过来之后，他现在没有找个地方堆放，他直接堆到他家前面的马路，对，堆的马路整个挤满了。好，请问啊，他这种行为会不会让不特定的多数人交通往来发生危险？有可能啊，哪一天灯坏了，或者今天比较昏暗，一个行车骑骑在巷道里面，忽然好像撞到一座山一样，因为前面一堆废弃物，这就是一个拥塞陆路的行为嘛。好，那可是他堆了之后，一直堆到这种程度，啊，堆到这种程度，已经能让通行呢产生了一个危害。总是有一个时间点，法官认为说，哎，这个通行这里他觉得已经属于公共危险罪章规范的范畴。好，那请问他弄完之后，他东西一直都不移走，你觉得这法益侵害一直实现，还是早就已经结束了？这个罪现在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身体的安全，交通参与者，交通上的一个安全，对不对？你这个杂物堆放在马路上，在你没有被移走之前，每一分每一秒，这个道路一直都被拥塞着，每一分每一秒，对于交通参与者，是不是都是有什么往来的安全嘛？所以它应该可以被理解成是一个什么？被理解成是一个继续犯嘛？一直直到什么？直到你把这些东西移走、移干净之前，移走之前，这时候你的行为才可以算什么？结束嘛。好，我们用另外的角度界定，你有没有发现这继续犯的犯罪有一个特色、哦、我这种界定是帮助各位记忆啦。其实我们一般看到继续犯的犯罪，原则上事实上就是前面着手的作为加上后续的不作为组成一个继续犯的犯罪。我现在把你推到房间关起来，对不对？就不放你出来。一旦我作为放你出来的时候，我的行为就结束了。大家了解吗？就是说，当我做这个行为，让法益侵害事实实现了，可是随着时间的进展，我没有透过一个作为把这种情状排除的时候，法益侵害的事实就会一直不断的重演。大家了解吗？好，所以有人就用比较白话方式解释，什么叫继续犯？一个很浅显、容易理解的方式，前面的作为加后续的不作为，理解成一个继续犯的犯罪。这样了解吗？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但是下定义没有人直接这样写的。人家就是说啊，什么叫继续犯呢？就像我们林老师或是李玉雄老师下的这个定义，行为人的行为意识可以决定不法事实的长久或短暂。啊、哦，行为犯罪既遂之后，如果他没有放弃他的行为意识，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法事实就会不断的重演，行为还是被理解成在继续进行当中。好，这个是一个继续犯的一个概念。好， 主要在处理追诉权时效跟这个共犯之间的问题啊，好，共犯之间问题。哎，那举几个例子，持有枪支是什么罪？现在呢，我去买了一把枪放在身上带着它，构成刑法186或187的持有枪支。我一持有就持有了20年。我可以跟检察官讲，检察官，我20年前就买了这把枪放在身上，从来枪不离身，所以太久了，时效就完成了。啊，你持有一拿到手支配这把枪是不是弃罪了？可是当你没有把这把枪呢怎么样，这个脱离你的控制之前，事实上每一段时间每一个时间拿出来看，你一直都支配这个枪。支配的枪在我们立法的观念里面，就是对一个特定人一种高度的风险嘛，对不对？当然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合不合理，这是一个文化背景的差异啊，有些国家是允许可以持有枪支的，那我们立法者就没办法接受，就是说你持有枪支就是一个特殊的危险，他就要处罚你啊。所以他也是被理解成是一个什么犯？继续犯嘛，好，被理解成是一个继续犯，好，当然比较有争议的，有一个争议，哎，有一个问题我也不会啊，我是这样子啊，那就看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睿智检察官他怎么处理。记者有一个很特殊的案件，有一个人呢叫做李义夫啊，好，是这样的，他在大概40年前。他呢，从那金马还是马祖跳过去，就游到大陆去了啦。哦，是这样，他就叛国了嘛，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他现在的地位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子？好，那什么世界银行的什么副总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什么啊，什么什么大官嘛，是不是？但是以前他在台湾当兵跳过去的，哦，是这样子。我们就通缉他，啊，还在通缉啊，是不是这样？追诉权时效完成了没有？我们军方解释说，没有啊，他一直在叛国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的时效是不是永不完成的意思？好像一直在继续当中啊。我说哪有一个罪的时效会这么长的？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他们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啊。还是你觉得说他跳过去那时候叛国就已经既遂了，不法事就结束了，追诉权时效开始算，现在早就应该时效完成了，早就应该不起诉处分了啦。哦，这样子他就可以回来啦。哦，好像有一阵子有回来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担心回来会不会被逮捕。会不会我们的司法机关会不会做什么动作啊？因为即使我们的执政党不逮捕的话，另外一党也会出来说：“你竟然是没有依法，是不是这样？明明在通缉他，为什么不逮捕他？”哦，是这样子啊。好，这到底是状态犯还是一个继续犯？哦，还是一个继续犯？哦，好。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现在记忆真的很差，你知道吗？我们前一阵子才被翻出来，就是被误伤的那个，被误伤的那个叫什么的啊？ 江国庆。 江国庆是不是？哦，那个案子可能涉犯的一个罪。当然了，这个有人去告什么滥权，这个逮捕羁押罪、刑求那个罪，刑法125条，或者滥权逮捕40罪。那个部分大概都会被理解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状态犯，它不是一个继续犯，所以它追诉权时效已经早就开始算了啦。哦，那只是说到底它完成了没有？哦，到底它完成了没有？好，到底会不会是那个罪，还是只是一般的伤害罪？你要知道啊，我跟各位讲，检察官法官如果刑求逼供一个人啊，我们的法院实务界也是用125条。意图取供而施强暴胁迫，对不对？好，那个滥权逮捕羁押是用125条。那我问你，如果警察如果这个刑求强暴胁迫，会不会用125条？会不会有追诉处罚犯罪职务的公务员为下列行为嘛？125条不是这样吗？对不对？意图取供而施强暴胁迫，不是有这样规定吗？请问我们警察如果说是都没条，我们的法院实务啊，他都是比较很严格的啊。警察刑求跟检察官刑求、法官刑求不一样啊。警察如果刑求不是用125条，警察刑求是用277条，或是304条，对不对？那是伤害罪跟强制罪，对不对？可是他是不是在执行公权力是这样做？所以加上刑法134条，就是公务员假借职务上的机会犯渎职罪章以外之罪。这叫做不纯正的渎职罪。我们刑法125条是不是被放在渎职罪章？渎职罪章嘛，对不对？那是一个纯正的渎职罪。可是我们的渎职罪章的最后一条有个一三四， 如果你今天是在执行公权力的时候，假借公权力的行使公权力的机会，犯渎职罪章以外之罪、伤害罪、强制罪，是不是都渎职罪章以外之罪？它叫做不纯正渎职罪，是277+304+134，好，是这样子，就是伤害罪加134，或304+134，就这样子。好，那当然了，这种罪时效就很容易完成了，再了解吗？这种罪时效当然就变得很容易完成了，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了。当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我们的检察官把那个有追诉处罚犯罪职务的公务员啊，他把他理解非常狭隘，要有追诉处罚决定权的人，所以现在法官跟检察官、司法警察没有决定权，他是这样子，他只是一个辅助机关而已，他可能就会这样去理解他。哦，好，否则如果说今天啊，我们如果真的把江国兴那个案子里面的那些请求人啊，透过行政法上的某些角度来解释，例如说十四反情报部队来侦办这个案子，就是一个行政法上的指令，就可以在那个地位取得侦办犯罪的权限。然后我们再把刑法125条，所谓有追诉处罚犯罪职务的公务员，扩张到不需要有决定权，辅助机关也是一样，不需要限于刑事检察官。这个时候，125条可以构成吗？然后结果让江国庆最后呢死了。虽然我说你没有杀害故意，可是我论你125第2项滥权追诉处罚致死罪。哦，是这样子，他追诉权时效到现在就没有完成了，就没有完成了，时效那个没有完成了，因为那个要完成哈，要25年才会完成，到现在没有25年啊。但是呢，我们检察官没有这样处理啊，我们检察官没有这样，我们检察官就用一个已经我们现在一般教科书看到的通缩见解，就是说125条的公务员，这个不包含那些辅助机关啊，只限于有这个追诉处罚决定权的人，哦，是一个比较狭隘的一个见解啊。哦，好，当然那个就是一个解释的一个问题嘛。好，顺便提一下。好，那这个是状态犯跟继续犯。哦，我们通说的看法就是这样。哦，而且我下面有提到状态犯跟继续犯区别的实义，就是有关追诉权时效跟这个共犯的一个问题。哦，那我跟各位讲，我下面还有列一个。哦，我们也有一个蛮权威的一个前辈，就是我们蔡正平教授啊，他当然都已经从台大退休，他有写了两本教科书，一本《刑法总论》，一本《刑法经义》。他呢，这个就有提到我们国内也有提到所谓状态犯跟继续犯。那我们林三老师跟林玉雄老师也有提到状态犯跟继续犯，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可是你会发觉他们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你看一下我们蔡正平老师啊，代表我们比较早期的那些传统的一个见解啊。他在讲状态犯跟继续犯的时候，他有一个这样的讲法，可能各位有听过，在我们国内应该有听过集成犯吧，有吧？应该有听过集成犯。可是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呢，在我们国内传统上看嘛，状态犯就等于集成犯，状态犯就等于集成犯，相对应的就是继续犯。好，那状态犯等于集成犯，相对应就是继续犯。请问各位，你看到集成两个字跟继续两个字？尤其是继续相对集成这样的一个，你会发觉你看到这个文字会有什么感受？集成好像意思就是说我好像做了一个行为，一下子就起罪了，对不对？那继续犯是说我做一个行为之后，好像没有办法很短暂的时间就起罪，要一段时间。所以你看它的定义里面，它说状态犯就等于集成犯，然后相对应的是继续犯。你看它都是用时间下定义，构成要件行为不必对于法益一定时间继续侵害的犯罪。好，继续犯构成要件行为对于法益一定时间继续侵害的犯罪，他们是从时间的角度下定义，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那个罪，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进展才会计税，它就是继续犯；如果一瞬间就可以计税，那就是集成犯。好，那请问杀人罪会是集成犯还是继续犯？杀人罪理论上哦，从你的脑袋扣一板进就死了，所以它是集成犯。然后呢？可是妨碍自由罪，我可不可以说我挡你一下就妨碍自由既遂？那我每天也在妨碍很多人自由，妨碍自由既遂，因为人家走过来，我可能挡他一下，对。可是那个都不会被理解成是一种行动自由的一个侵害已经实现了嘛？所以他说，妨碍行动自由罪不可能一瞬间就会既遂，要持续一段时间，要一段时间的自由受到影响，我们才会说他既遂。至于这一段时间，没有说要很长啊， 可能几秒钟以上，他我们可能就理解成，实质上人的行动自由应该已经受影响了。可是他就是把时间的因素考量到状态半，或是等于集成半、积蓄半里面啊。这是我们国内曾经也有老师这样下定义的啊。可是我觉得用时间的因素下定义哦，我看不太出来解决问题的实意在哪里啊。因为到底要用多少的时间，该当于这个构成要件，其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重要性哎。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们刚才讲杀人罪，他们说是集成犯，妨害行动自由罪说是积蓄犯，然后是用时间下定义。我刚刚举个例子，刚好相反的是杀人反而用的时间比较多。比如说我们讲要杀死乙，他有一个目的，杀死他要报杀父之仇要泄愤，所以他用他的拳头赤手空拳打乙，打了一个小时才把乙打死，你知道吗？他一个小时才杀人既遂啊。可是以妨害行动自由，他就关他五分钟。我们说既遂没有，既遂了。为什么今天一个被认定是集成犯的犯罪，我们花了一个小时才既遂；一个被认定是继续犯的犯罪，我花五分钟一样是既遂啊，对不对？显然这里时间多长，我觉得不是重点哎，因为人要用多少时间去实现构成要件的内容，永远要取决于他所使用的一个方法，没有必然的一个情形啦，对不对？你可以一秒钟就让人家死，你也可以怎么样？好几个小时让人家死。比如说，我今天杀你的目，我杀你就是要把你的，让你的血流到肝，我用这种方法，对不对？我就能把你手脚绑起来，割个洞让你血慢慢流，结果一个小时之后才死，那这样要很久啊。那这样，难道他会变继续犯吗？不会啊，他还是一个状态犯。因为你看，我刚才讲状态犯跟继续犯的重点在哪里？我讲的都是既遂后的事、欸、如果你的行为既遂之后，行为就结束了，法定事实不会再重演，这就是状态犯。如果你的行为既遂之后，如果你没有放弃你的意识，法定事实会不断不断的重演，这叫继续犯。所以我讲的都是既遂之后的事。至于你的行为让构成要件实现既遂，你要花多久时间，那不是重点啊、哦、那不是重点啊、哦、所以我是觉得用时间来下定义似乎不是一个我觉得有意义的一个方向啊、哦、好，那这个是这个我们早期曾经有老师有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啊、哦、所以现在大概有关状态犯跟继续犯的一个定义啊、哦、大概就是我们林三代老师林运雄老师这种大概跟德国通说一样的这种见解啊、哦、应该是比较合理的。那我们蔡瑞斌老师这种看法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这种讲法，而且我也看不出来这种讲法到底解决问题的实意会在什么地方啊、哦、那既然解决问题如果并没有实意的话，我觉得创这个概念意义就不是很大了、哦、尤其他说状态犯等于集成犯、哦、好，我常常讲到这边的时候都跟各位讲说，其实、哦、那个每一个概念的定义是每一个老师、哦、基于他追求的目的给他的一个文字的描述内容的描述，我要追求什么目的，所以我要把这个定义弄成什么样子，没有绝对的说定义一定要长什么样子，重点是什么？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法学方法论，但是我讲的法学方法论，刑法法学方法论几乎没有，都是看民法的法学方法论。你看王志健老师的，或者看黄梦红老师的这个法学方法一些来明白，他说什么叫定义？他们这样讲，他说什么叫定义呢？这个定义或是这个概念所要描述的那个对象的特征已经被穷尽的列举出来。就是说我要描述一个对象他的特征，最起码是重要特征要被列举出来，因为他的重要特征有被列举出来，他才有办法跟其他的定义做区别。所以如果你描述一个东西的定义没有描述他重要的特征，而无法跟其他的概念做区别，而有解决问题的实意的时候，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定义是一个失败的一个概念啊。而是这样子，我问你什么叫杯子，你如果跟我讲说啊，装水的就是杯子，这就不是一个很不精确的定义，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说，哎，帽子也是杯子，因为它装水啊；你的鞋子也是杯子，它也可以装水啊。可是就目的来看，鞋子装一个水，你敢喝吗？你就不敢喝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什么叫杯子？它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特征，装水的就是杯子，没有那么笼统嘛，是不是？就说你要描述那个对象，它的特征是什么，你要把它列举出来，它才有办法跟其他的概念做区别、哦、所以各位就掌握一个方法。当我在背刑法某个定义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去背中间那个转折的形容词，你要背什么？到底这个概念的重要特征是什么？这方面有两点，我觉得那两点我一定要记起来啊，其他的都是我自己编就可以了，就那两点我要记起来，这样就好了。你念的书可能就不会这么辛苦，就是我要背书本上的那点，就重要特征把它记起来就可以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里哦，最后我再跟各位提一点，我们的甘丁贵老师虽然跟蔡瑞明老师哦定义是不一样的，反正我觉得他的那个状态般的定义哦，是比较跟林玉雄老师、林山老师相似，可是哦，他在我们国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界限。我们一般都分为状态班跟继续班，即使是我们的蔡瑞明老师，他也是二分法，他也是状态班跟继续班，只是他的状态班又等于集成班是一样的嘛。可是我们甘老师呢，他把所谓的状态班跟继续班再多一个分类，他把状态班再分离出一个叫集成班的概念，这是我们国内的三分法，就是我们甘老师他把这个犯罪类型分成集成、状态、继续，就是他有一个集成，集成犯，然后状态犯，然后继续犯，它是三分法，它是把这个状态犯分一个所谓集成犯出去。那什么叫做这个集成犯呢？什么叫状态犯？你看一下它这边的定义啊，其实它这个状态犯的定义跟林玉雄老师、林真老师没什么不同。你先看一下状态犯，行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侵害法益时，犯罪就完成了啊。然后法益侵害的状态则尚属继续。他所谓法益侵害的状态则尚属继续，他的意思是说，那个被侵害的法益的那个事实啊，会留存下来。比如说今天某甲，他偷某乙的 A 物，他是把 A 物一拿过来之后，他的窃盗就计税了，对不对？可是他窃盗计税之后会有特征，什么特征？这个 A 物在谁的持有当中？本来 A 物是不是在你的持有当中？现在甲把你的 A 物一拿过来之后，他犯罪是不是计税了？行为就完成了，对不对？可是他会有一个状态留下来，就是甲违法持有乙的 A 物的状态留下来，那是一个法益侵害的后果，那个会留下来，会一直继续留下来，除非甲把 A 物还给你嘛，否则的话，这个 A 物一直在甲那边嘛。好，他说这个叫做状态犯。那什么叫集成犯呢？他说，行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发生法益侵害时，犯罪即为完成，同时法益侵害状态亦随之终了。例如说，他说侮辱罪，你看这两个定义啊，你看这两个定义前半段全部一模一样，行为实施构成要件行为发生法益侵害时，犯罪即为完成，它差别只有在后面那句话，一个是法益侵害的状态则尚属继续，一个是法益侵害的状态亦随之终了。它差别是在于说，到底后面有没有一个法益侵害的后果存留下来？像窃盗罪，甲窃盗计税之后，会有一个某甲持有 A 物的事实留下来。可是如果甲对你公然侮辱，甲对你骂一句三字经，他的犯罪是不是计税了？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存留下来，所以他说前面那叫集成犯，后面那个叫做状态犯。可是实际上，为什么大家？很就是国内的其他老师没有特别去提甘老师这种定义，因为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你觉得啊，甲对乙公然侮辱，甲骂对乙骂一句三字经之后，甲的犯罪是不是既遂？对不对？公然侮辱既遂了，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存留下来？有啊，只是我们看不到，乙心里很不舒服，好多天，而且搞不好当甲没有对他道歉之下，一辈子都耿耿于怀，我也可以这样掰啊，对不对？甲偷乙的 A 物，偷过来之后窃盗计税了。我们也知道甲手中拿的乙的 A 物，甲如果没有还给乙之前，那个 A 物一直在甲的持有当中。可是实际上，那不是重点，因为真正的窃盗事实是在哪一段？是在前面窃取那一段，还是持有那一段？是窃取那一段嘛？公然侮辱的事实也是他骂乙三字经的那一段，骂完之后到底乙呢耿耿于怀多久？到底是一秒钟呢就忘记了，还是呢？心里痛苦了很久，那不是我们法条规范的重点。我们法条规范重点还是在前面的公然侮辱的行为，跟这里窃盗罪的一个窃取的一个行为事实。所以我觉得，到底有没有一个眼睛可以看到的事实存留下来？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我觉得一样，没有什么实力啊，没有什么实力啊。好，但是呢，甘老师为什么会举这样的例子呢？他要提出一个实力，他提出的实力是什么实力？他提出的实例是将来我们在竞合论那边会讲的。竞合论会讲什么呢？像我们看这个例子，甲把乙的 A 物偷过来，他是不是窃盗罪，对不对？ 结果过了几天之后，他发觉这 A 物真的很难用，他就把这 A 物打坏。他后面呢又有一个回声。可是将来我们在竞合的时候，我们就会讲，窃盗是针对 A 物，毁损也针对 A 物。那对于毁损，到底要不要做一个犯罪宣告？也就是法官要宣告他两个罪，还是说反正都是针对 A 物，不需要重复评价为两个罪，用一个罪就可以保护法益？所以我们通说有一种讲法，说毁损是一个不罚的后行为，有这种讲法。好，那为什么他说会有不罚后行为？就是因为这个 A 物在甲的持有当中，甲也才有办法利用他持有 A 物的状态，再做一个新的行为。可是这个新的行为的法益侵害，并没有超出原来法益侵害的范围，所以这时候会有不法的后行为。可是如果是个其成犯，像公然侮辱罪，甲骂鱼须三字经之后，甲的行为结束了。过了几天，他看到鱼又不爽，又骂鱼须三字经。我们会不会说，第二次的骂，相对于第一次的骂，就不用评价是？只处罚他第一次，不可能嘛？如果是这样的话，无疑是一个人骂一次之后就取得再骂的权利，这不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评价。所以显然的，甲对于公然侮辱一次之后，过几天再骂一次，那一次还要评价；再过几天再骂一次，那一次还要评价，因为每一次每一次都会被理解成是一个新的法益侵害，而且又有独立评价的意义。可是如果是一个状态犯的话，因为会有一个违法持有 A 物的事实存留下来，甲就可以利用这个原本寄存的事实再做一个新的行为，但是没有超出原来的范围，所以后续的行为会被评价成一个不法的后行为。这个是我们刚刚老师说有这样的实例啊，他的观察是这样子啊，这是他提出的实例。那大家就是先了解一下他有这样的见解啊。那当然通说呢认为没有必要创这个概念啊，因为为什么？即使没有这个概念，我们还是会说毁损是不法的后行为。因为重点是法益侵害没有超出全面的范围，我们就会是不法的后行为，不需要先建立在他这个状态办法、哦、所以我们通说呢并没有强调这个东西、哦、但是我们刚老师有提出一个这样的实义、哦、各位将来在竞合论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好，这个是有关其成犯跟这个状态犯。好，接着最后我们再提一点就好了、哦、这个比较简单，把它解决掉、哦，行为手段以外呢，还有所谓的行为情状。行为描述行为的一些情状啊、哦，那当然呢，哈、哦，可能很多的罪都没有行为情状的描述，但是有一些罪是有行为情状的描述，但是没有关系。立法者选择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其实呢，并不是说不一致，反而是因为构成要件的内容就是要达到确认法益侵害的概念，而且这个法益侵害是刑法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所以它会有一些行为情状的描述。比如说杀人罪，它保护生命法益，它不会去分你是公然杀还秘密的杀，白天还是晚上杀，对不对？可是你看，如果是侮辱罪，甲呢跑到乙的旁边，在乙的耳朵旁边对你小小声的讲一句很难听的话，乙听的虽然是不舒服啦，可是实际上就只有乙听到，别人都没有机会可能听到。你要说对乙没伤害，其实不是，乙还是有一点受伤，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因为就只有乙跟甲两个人知道，第三人都不知道。如果就妨碍名誉罪要保护的利益是对于，是包含了一般人对于他人的一种评价来看的话，这个时候显然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立法者对于侮辱罪，他要求的不是只有侮辱而已，他要怎么样侮辱？公然的侮辱，就是因为他认为有公然这样的一个情状，才能够达到今天我要保护这个法益的一个需求，而且这样是值得用刑法来处罚的、哦、所以他会描述一些情状，像公然的一个要件啊、哦、好，就是情状。可是呢，像我想公然侮辱罪这个东西你应该不会弄错了、哦、像猥亵罪，甲呢他没穿衣服在家自己的房间走来走去，没有引起别人的负担，也不会引起什么善良风俗问题。可是他没穿衣服在外面走来走去，可能大家认为有碍观瞻，大家不被干扰的这个自由也被侵害，所以我们认为自由法律的侵害，所以要加上公然的猥亵嘛，要公然嘛，哦是这样，所以这些都是满足那个法益侵害的一个要求所加上去的。很多东西看起来很明显，可是有一些条文啊，它其实它是情状，但是大家观念不正确的话就会弄错。我问各位哦，你看哦，刑法185之4，这叫什么罪啊？这叫肇事逃逸罪。肇事逃逸罪条文怎么规定的啊？肇事逃逸罪条文说， 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从条文来看是有三个字，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请问构成要件行为在哪里？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是不是构成要件行为？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是不是构成要件行为？是吗？如果是的话就惨了、啊。如果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是构成要件行为的话，那你肇事就已经着手了。怎么会呢？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如果真的是构成要件行为的话，我应该是用过失伤害罪、过失致死罪去处罚他。这个罪它的构成要件行为只有一个啊，就是逃逸啊。那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伤和逃逸，这个逃逸才是构成要件行为，逃逸才是构成要件行为，逃逸才是这里的行为的开始或着手嘛，对不对？那请问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是什么意思？是逃逸先前的一个情状，就是他立法者描述什么？描述的是已经发生了一个车祸了，有这样的情形了。然后在这种情形下，你既然做了逃逸的构成要件行为，那并不是肇事跟逃逸都是构成要件行为，只有逃逸是构成要件行为，肇事是情状，这样了解吗？是这样子的、哦、但是你会说啊，反正我不管它是情状还是行为，反正条文就是这些要素，我都要判断，是啊，都要判断，没错啦。可是你把它理解成构成要件行为，跟你把它理解成情状，跟把它理解成是一个行为手段，那有很大很大的差距。有什么大的差距？各位可能还没办法感受，我讲一下你就知道了。像我刚才讲的，行为客体、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情状、行为手段，这些是不是都是要素，对不对？那依照我刚才讲故意的时候，是不是故意是不是都认识到这些要素的事实？是不是都要认知这些要素的事实？都要认知嘛。可是我想，虽然我们还没讲。各位去想一下，我们刑法的故意是不是只有认知而已？我们刑法的故意要认知跟什么？意欲，对不对？请问意欲有没有针对这些要素？这些要素你都要认知嘛，你都要知道嘛。那要不要意欲？我意欲我是公务员，这是很奇怪的讲法嘛。我意欲那个是他人之物，那也很奇怪啊。那个东西是他人的，我知道就好了，没有什么意欲不意欲的问题。意欲只有针对什么而来？意欲只有针对。你的构成要件行为有抑郁，你没有针对什么行为主体有抑郁，行为客体有抑郁，行为情状有抑郁。你现在看，如果今天肇事是构成要件行为，那你要有认知，也要有抑郁。肇事是你的抑郁所在，那你就论杀人就好了啦，论伤害就好了，我还论那个什么肇事逃逸罪呢，对不对？所以肇事逃逸罪它只有哪一个是行为，只有逃逸是行为，前面那一大串话都是情状。肇事是情状，我在这种情状之下做逃逸的构成要件行为，我对构成要件行为要认知跟意欲，但是我对肇事只要认知就可以了。我知道有个车祸的情状，这样了解吗？好，至于单纯的肇事，本来就不会是刑法185之事要处罚的、啊。单纯的肇事可能是刑法过失伤害罪、过失致死罪那边要处罚的嘛，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看到底那个要素是什么样性质的要素，条文不会自己写，你要去分析嘛。很明显的公然我们都知道是情状嘛，可是呢像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你可能一不注意就这么说，那肇事就是一个动作，就是行为啊，是它不是行为，它是情状，行为只有什么逃逸而已，这样了解吗？好，这个会影响到什么？你可以上面注记一下，会影响到你对故意的意欲的问题啦。认知没有影响，抑郁会有影响啊，会抑郁会有影响啊，啊、哦，这个会影响到抑郁的问题。你认定错误，你那个抑郁的认定就会有影响啊、哦。好，你如果把它当成肇事，当成构成要件行为，那你对肇事要有抑郁、欸，那怎么可能对肇事有抑郁是这个罪要规范的呢？肇事要有抑郁，你就认杀人罪、重伤罪就好了啦，或是这样子啊、哦，就是你撞死的是你的抑郁之所在，那不就是杀人吗？啊、哦，好，所以显然呢，那个肇事不会是这里的。不会是这里的一个构成要件行为，它是一个情状，啊，是一个情状。好，那这个是我特别跟各位稍微强调的，啊，185之事，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各位还旁边可以注记一下，啊，好，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好，下次再继续。